My Radio 全新节目如喜好便在，逢星期三晚上十点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嗱，我系郁敏，我同郭大师、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《那些年》啊，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。那些年系讲咩咧？嗱，我哋两个咧，有人就夫子自道，有人咧就插科打诨，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，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，系嘛？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，系咪？而家唔系怀旧，而系温故知新。仲有呢、這个节目咧，系非常之有趣嘅。大家记得留意收睇、收听，同埋记得交月费。嗱，呢句我要插你嘴。早几日有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嘅，即系老友记嚟嘅，佢又经历呢个时代嘅。喂，佢呢个节目真系冇人可以做嘅，除咗博士，系嘛？咁啊。喂，呢啲真係好香港歷史嚟喎，係冇喂你 Google search 又 search 唔到嘅，係咪？維基百科又揾唔到嘅。 我幾比較另類嘅，第一，我年輕跟探長，到我中期咧，我兼埋政治部啊嘛，就喐差佬嘛。後期而家你大家睇嗰節目，屌我同阿徐家傑咁撚老友咧，我屌你啦，咁你咪變咗廉政卧底，係咪啊？我 friend 我打兵啊嘛，同阿家傑哥識英雄仲英雄啊嘛，但我哋政治部學嘅嘢咧，哇就厲害啦！黑暗中嘅光明， 黑暗中的光明， 即係你個國家，你冇成功嘅特務組織咧，你個國家係撲街嘅。 即係啲人話呢個政治部係屬於 MI6 噶嘛？ 係 MI6 嘅 ，MI6 嘅。 但有一個秘密，而家預告大家聽啦。政治部最多咩人你知唔知啊？ 咩人？ 鬼婆。 點解咧？ 男人都唔肯信。 我最印象深刻或者喺我记忆中嘅所谓政治部系咩咧？我想话俾你听，当年我哋喺大学搞学生会嘅时候，个学生会嘅名单，政治部啲人揾嚟，人哋同你攞。 系啊， 大学喎。 系啊， 即系讲而家讲紧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啊，系政治部嚟同揾你，即系直接学校嚟揾你训导处， 系啊， 或者学生事务处， 系啊， 系嘛？喂，呢一届学生会嘅名单俾我，咁样咁样噶喎。 咁啊，我哋咧就我哋跟政协就第一就系做啲好外围工作啦，第二咧就我哋揾好多钱，专食差佬夹棍嘛。仲有嗰個另外一個學問嚟噶嘛？ 犀利啫！你 主要食差佬夾棍， 然後博士可以捱到今日今時今日都冇嘢啫。 你真係難過， 真係如果你咧佛法無邊啊！好 ，OK， 拜拜， 大家要收睇、okay. 那些年， 放水啊！ 放水交月費。 梁錦祥一周時事。主持梁錦祥， 嗱，翻嚟第三節啦。其實咧呢一節咧，我想講嘅新聞咧就唔係太多人留意，但我覺得其實個標誌性相當之強嘅，就係咧北韓咧準備啊，同美國展開直接嘅會談。咁呢條消息喺邊度開出咧？就係俄羅斯嘅外長。 拉夫洛夫 系啊， 拉夫洛夫 嗱，咁但系未讲呢个之前咧，有单新闻咧，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原来日本咧最近好多鬼船啊，就系咧呢啲北韩嘅渔船啊，去到咧飘过日本，咁咧上面又即系冇生人 嘅。我啱啱以为你话系日本福岛地震嗰啲鬼船飘落去第二度， 唔系啊，喺呢、這个北韓那邊飄過去， 即係日本海那邊嘅喎，喺北韓嗰個方向飄去日本 嘅。係啊，咁有個講話就話咧，其實而家北韓嗰啲捕魚嗰啲已經賣咗俾中國嘅啦。咁啊，咁唔知係咪啦嚇？咁但係咧，即係呢一個係講到咩咧？就係佢嗰個經濟嘅狀況咧，可能 有人擔憂， 唔使擔憂啦，直情係唔掂添啊！ 擔憂，你諗下，偉大的金正恩同志是我們乜都係佢俾曬我，點會擔憂？但我外人知咩事噶嘛？北韓 都睇到啲嘅，而家咪美國佬咧，都啲衛星都睇到好多嘅。咁佢即係尤其是喺冬天啦，嗰個收成係點樣？即係跟即係嗰啲譬如話係用電啊、用煤啊嗰啲情況睇到噶嘛。 甚至乎即係佢哋可以將曬 金。我講俾你聽，我講俾你分析點樣啦？你唔夠電咧，其實北韓好多人會凍死嘅，係嘛？係嘛？ 咁呢個當然係一啲即係喺資料上面嘅估計啦。咁但係如果你睇而家呢段新聞咧，其實我覺得大家要即係諗一諗嗰個問題喺邊度啦。就係咧傳統上咧，其實以前嘅北韓咧都同中國嘅關係相當好。但係大家知道啦，喺呢個事件之後咧，其實同中國的關係就轉差啦。咁我哋唔知道實質個情況係點啊？譬如中國仲有冇譬如喺一啲能源上面或者經濟上 援助 俾佢 石油啊特別。 但問題就係而家要同美國佬要傾嘅話，咁一定有個中介人噶嘛。 俄羅斯咪樂意做呢樣 嘢？俄羅斯可以做呢樣嘢啦。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指標嚟。那個指標就係咩咧？如果一旦有咩事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肥仔佢會唔會揾阿普京？ 因為咁樣假設啦，我同朝鮮同中國已經外相咗好多年啦，而家咪感情問題破裂，就嚟分手，咁咪冇咗另外一半，梗係揾多個嚟靠噶啦，因為咁細， 仲要揾多個有實力噶嘛，即係 咁咪揾普京爸爸 啦，揾普京，揾普京就係咧，嗱，如果你睇呢個就係話，喂佢想傾，咁俄羅斯做只不過做傳話人啫，但美國佬係唔會直接同你傾噶嘛。 因為一定不會啦，特別 Donald Trump 係啊，而家就唔會直接同你傾嘅。咁問題就係你揾唔揾到個大佬同佢傾先。咁傳統上 Donald Trump 覺得就係你有咩事，你揾中國要解決。咁但係佢唔係喎，而家佢揾俄羅斯喎。 好得意。 咁換言之咧，即係從呢一個即係所謂中韓以鮮血鑄成嘅友誼咧，慢慢就變成咧就係中國唔係俄羅斯同朝鮮鑄成嘅友誼。不過呢個未有鮮血啊 ，OK， 因為即係蘇聯都未真係出過兵喺即係朝鮮半島打過係嘛？中國就試過啦，而家毛澤東個仔都喺度死嘅， 即係揾笨柒㗎，好多人覺得係。蘇聯打過落達， 當其時係點樣？而家都仲眾說紛雲嘅。咁但係打呢場仗咧，有佢對中國有價值嘅地方，亦都係對中國冇價值嘅地方嚇。咁呢個即係留翻將來講歷史先講啦。但係而家喺呢個情況咧，第一個 point 就係咩咧？喂，如果呢個消息係真嘅話，喂！北韓而家想傾，但傾嘅條件係咩咧？傾嘅條件咧就係不能夠將我哋非核化。咁呢個條件咧，美國佬係唔會， 佢就要你無核化啊嘛。 係啊，佢就要你無核化。 但係一無核化，後果係咩啊？你玩完咯，即刻就好似卡達菲嗰啲咁咯。 係啊， 係啊。 唔係，所以呢個係一個永遠唔能夠 解決 嘅問題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朝鮮而家搞到依家就係因為佢見到卡達菲個後場、個下場，就係佢走佬嗰陣時俾人一刀插入個屁股度，肥仔就好驚呢樣，即係講咁啊，發惡夢都係見到呢樣嘢啊！咁佢覺得咧，就唔係好似我哋正常一諗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你搞呢個國家嘅經濟啊，你改革開放啊，嚇、啊、你實行民主咁、啊、樣，佢係調翻轉嚟諗嘅，佢覺得咧就係 更加極端啲， 要獨裁，更加控制嗰個國家，同埋我有核武。咁美國即係如果有核武個問題都係嚟啦，你唔係周圍走去兇人都未必去到咁嚴重，而家你兇美國佬啊大佬嚇，咁 即係二戰之後未有一個國家咁夠僵啊！ 唔係你仲講漏咗一樣嘢，如果打嘅時候咧，呢個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核戰爭， 兩個擁有核武嘅國家對戰， 咪係 我哋再諗下，我哋有冇講錯先呢樣嘢？應該冇錯啦。 你話大規模衝突喎、 啊， 要補埋呢句喎，因為嗱、啊，以前咧，你話所謂珍寶島即係中蘇嗰次咧，已經係兩個擁有即係核武器嘅國家衝突噶咯、嗯。 但嗰個唔係戰爭， 嗰個唔係戰爭嘛。如果大規模軍事衝突咧，咁呢個就係啦。係 啊， 係啊。 咁呢個係美，即係如果北韓係真係擁有核武可以用得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就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嘅，即係兩個都有擁有核武嘅國家係打仗，係咪啊？咁問題就係、是。如果兩個都擁有核武的國家打仗上嚟，有冇其中一個會真係禁制咧？真係一個疑問嚟嘅呢個 嗱咁講啦，即係我都喺網上揾啊，嗱呢個好現實話，即係網上揾翻呢啲報道講，就係講呢個即係俄羅斯做中間人啦。咁其實美國嗰邊都話咗咧，因為北韓不斷一路試射導彈一個挑釁行為咧，顯示出咧佢係冇真誠嘅對話嘅誠意。咁所以咧，華府咧。只要是咧平壤無意再發展核武的時候咧、我先同你傾，已經係冇可能的事。即係根本間接話俾你聽，佢根本都唔會啊！佢係要佢係咁行。 咁呢個第一樣嘢啦，即係佢都信唔過去啦。第二個問題係咩咧？ 就算你肥仔想找普京，普京都未必落答。 不肯啊！喂，大佬，這個答邊個敢落啊？係咪先？你洗得我頭冇噶咯喎！ 唔係，咁我都要立度清楚嘅，即係冇著數先。嗱，喺敍利亞長期喺敍利亞嘅原因點解咧？因為俄羅斯唔想喺呢、這個即係喺歐洲被歐洲嘅國家同美國係封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去喺佢嘅邊境嗰度構成一個壓力。所以佢不斷要喺歐洲嗰邊要揾緩衝區，咁呢個係俄羅斯長期嘅策略嚟嘅。 可能係佢立國嗰陣沙皇時期都已經咁樣 做。一樣有呢個唔係同俄羅斯個政治制度本身冇絕對關係嘅。我甚至比較一個輕率嘅睇法就係、是、咧，就算俄羅斯實行民主咧，這個做法會繼續存在嘅。佢除咗意思就話咧，喺佢周邊個國家咧。他一定要建立一個親蘇的政權喺度，嚇，舉個例，譬如烏克蘭、 克里米亞，啱啱俾人割咗佢。 係啊，佢一定要有呢啲國家咧係親俄羅斯嘅，否則佢會覺得佢自身好危險，係咪？ 你再睇下好簡單一句啦，格魯根啊，啱啱俾人割咗兩個，咪親俄啊。摩爾多瓦又隔咗一個啱啱隔咗一個親俄嘅國家。烏克蘭又克里米亞。好啦，蒙古咧，好多人都覺得到今日都係比較親俄啲，中亞嗰啲咧而家唔聽話啦、特別係近呢幾年，我之前所講嗰個開始去俄化。嗱、我諗緊普京有冇機會喐呢個國家，可能有嘅。 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佢要強化翻嗰個地方嘅俄羅斯嘅影響先啦嚇。你話打唔打就另一個問題，因為唔係個地方值得打嘅。 所以呢個契機嚟嘅。 即敍利亞就等，即肯定落答嚟噶啦。即敍利亞就即一定老虎下都冇得傾嘅。佢個原因亦都係一樣嘢，就係喺呢個歐洲呢邊咧，佢唔係好想俾呢啲勢力去 鉛制住。 但係問題就亞洲區嚟喎，亞洲區嚟，佢係咪需要呢樣嘢咧？佢需唔需要一個喺即係朝鮮半島嘅附庸咧？同埋個代價值唔值得？所以我覺得就即使肥仔而家臨急抱佛腳要揾呢個俄羅斯嚇，即係去幫手嘅話咧，俄羅斯都未必肯制，係咪啊？但是他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会玩玩美国佬，他一定会跟你说，你不要搞他，他即是发癫还发癫，你搞他还发癫，就将这个局面稍微拖前。但是我们一直都维持这个看法，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呢，现在大家看到的了，即是差不多叫一个 consensus， 即是一个共识，就是那个战争的机会已经超过 90% 了。问题呢就是怎么打。不過咧，我就唔會好似日本就咁講法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今個月嘅18日咧就斬頭行動。 我黐線，我真係未見過外媒話，即係足以見到而家主流嘅媒體都有好多不堪嘅地方。即係喂，大佬呢啲咁嘅軍事機密嘅，點會咁樣講出嚟啊？ 唔係，咁但係我哋要嘗試說服大家點解唔會咁樣嘅。嗱，第一個問題就係咧。你而家知唔知金正恩喺邊先？ 冇人知 啊！嚇， 冇人知。 乜美國佬可能都有啲方法嘅。 冇難揾，因為呢個人傳聞咩幾個替身啊！但係我覺得替身好慘，即係你又咁肥，你北韓啲糧食問題又唔足夠，呢係事實啊！咁你養到咁肥，好嘥錢根本，唔係一個兩個三個。好啦，仲有美國好精嘅，佢已經將咁多年咧，佢揾到相關啲就係金氏成員嗰啲官邸啊，就嗰啲別墅咧，逐個 mark 完之後咧，嗱你上維基百科啊！找到曬㗎、你可以開翻個 Google Earth 咧，你對落去咧，係會見到嗰啲建築物嘅啲樣啊嗰啲咧，其實佢美國全部知道曬啦、因為始終嗱講真一句咧，你同佢玩高科技咧，冇人玩得夠佢玩嘅，佢用衛星同你玩先得㗎。咁、就加上你國內啦，特別喺冬天，點解朝鮮提出呢個要求咧？而家冬天最困難嘅時期，咁點困難呢？佢有廣告你就知啦。 好嘢喎，真係。 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，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。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。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。 好啊 ，William 真系好嘢啊！做咗耐咧，即系呢啲 Q 咧系冇得顶啊！嗱，头先我哋讲开啦，就系日本嘅传媒话今个月咧就18日咧就斩头行动。我最大的疑問就是你美國佬係咪好消息喺邊度先？係嘛？上次講過的話，即係直情係有支飛彈 直命中佢個位置嘛， 命中佢個位置啊嘛。好啦，我俾你99%嘅機會率，剩得來嗰1%，你有冇諗過先？因為剩得來嗰1%就唔少嘢㗎。 嗱，到而家我哋都未肯定一樣嘅，佢係咪真係撳得，即係嗰支核彈撳出嚟，真係咪會射到美國啊？唔知嘅。不過如果佢即係一開，原來嗰個唔係耳仔底嚟嘅，係係一條煙嚟嘅，咁你係大鑊啦，真係。 捽到變煙啦。 咁喺美國嚟講咧，佢唔係一個小國嚟嘅，你點？即係不按常理出牌咧，你都諗一樣嘢，就係死其他人唔係問題，但係死美國佬咧，你 Donald Trump 死十鑊都唔掂，係咪啊？所以我覺得咧就未至於咁輕率嘅，因為要發動一個軍事嘅大型嘅軍事活動咧，喺美國呢類國家嚟講咧，佢要計曬所有出現嘅可能性。 嗱，呢個其實唔係近呢二三十年出現呢樣啦。早喺即係二戰嘅時候咧，其實美國人咧，佢喺呢個即係軍事好多嘢上面都做得好全面。嗱，好簡單嘅例子就係當年佢哋將呢個沖繩島攻陷之後咧，其實按道理佢哋係打算攻去呢個日本本土。 但係嗰度停咗先噶嘛。 原因點解咧？佢計過， 計過死要死嗰啲人。 哇！實行呢個本土嘅咩咩末路行動啊，過百萬傷亡。我大美利堅合眾國啲人個個都係高級子弟兵、高端人口，死一個都唔得。所以最後就用咩咧？原子彈。佢哋計過曬，今次都唔例外。甚至你可能伊拉克戰爭嗰啲都計過好多嘅，都一定會嘅。 同埋咧，如果真係打咧，好簡單講啦，你如果你嗰、那個即係日本嘅傳媒要報道呢樣嘢，就算你喺日本你自己撐到嘅。日本在韓國前的橋民會不會撤橋？一定會的嘛，即是要斬到行動，你都實掂的。 今天多少天？十日時間怎樣撤？ 即是一個禮拜，不要說你十日時間，你起碼你那個政府要著手做。 唔係，又唔可以高調，一高調，乜撤橋乜又唔得。 我唔理你高唔高調，可能真係要高調嘅原因，真係打到嚟嘛。但起碼你呢樣要做先嘛。所以你去看啲新聞嘅時候，其實你就唔可以淨係佢講呢樣嘢，你就淨係去諗，因為好多相關嘅配套咧，其實你要諗嘅。嗱，如果佢撤橋咧，你香港撤唔撤咧？ 唔係，但係中國啊，真係嗱，呢個上網流傳嘅啦，呢個係網上流傳，我睇翻嚟就話中國咧，其實喺吉林啊呢啲地方咧，佢已經開始就係有個方案，就係一旦爆發呢啲戰爭，大量嘅朝鮮難民湧入嚟。 頭先你講要加埋就係核戰， 核戰 係 啦。 佢嗰個傳説出嚟嗰個講有核戰噶嘛？ 佢有啦， 即係點應付核戰啊嘛？咁換言之，喺中國嚟講角度就係、是，咦呢、這個真係，如果頭先你講啲係真嘅話，佢真係感受到呢個威脅喎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如果你喺日本嘅話，如果係斬頭行動，咁你日本嘅政府係咪要？有啲相應嘅措施，即係去保護自己嘅僑民咧。唔好講話淨係保護自己僑民咧，你自己國土都要保護啦。 安倍，我覺得真係要把握呢啲時機，因為其實近期日本面對嗰個國即係天皇嗰個問題，好啦，終於解決咗啦，未成吹，所有嘢定曬。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解決呢啲國內問題之後，其實安倍真係要，我覺得要硬翻少少，因為特別係近呢一年對佢嚟講，成個政治生涯咧係繼續之前幾年之前。另外一個大挑戰嚟， 係啊！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咧，佢要係即係盤算埋今次呢個朝鮮半島嗰個局面咧，係會發展到幾時會破局？咁即係我哋維持翻個睇法，就係喺2018年嘅上半年啦，快則就喺二月啦。咁點解會喺二月咧？因為呢個亦都同而家嘅一般嘅講法係吻合嘅，就係咧喺美國嘅情報機關嚟講咧，特別係 CIA 嘅研究咧，佢覺得咧有所謂嘅空窗期。空啊，喺 window 啊，即係有一個期間咧，呢個北韓嗰個核嘅問題咧，係仲係喺可控嘅範圍之內。個原因就係佢哋覺得，即使呢個試射成功，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嘅實際嘅操作，同埋一啲基本嘅技術因素咧，北韓咧係最少三個月之後先全解決得到。講得坦白少少嘅就係佢撳呢個掣真係射到人咧，佢哋估計都仲有三個月。咁個問題嚟啦，如果係真係好似佢推算嘅話咧，你而家唔打就冇嘅咯。你而家唔打，跟住就係咩？因為點解嗱？何況嗱，頭先我仲有講埋，就所謂呢個斬刀行動咧，唔代表佢一定係完全成個殺嗰個功能係廢止嘅。可能在他臨死前他交底了個密碼給另外一條傻佬仔再射你當然這個 是估計出來的，但是正如我剛才不斷說，美國佬是不可能完全是只是估一個 scenario 的嘛，他很多 scenario 都估計出來，就是可能這條肥仔 不怕一萬啊， 是啊，三 萬一 這條肥仔他到尾他交底了這個核的、按鈕，他給其 另外一個 金富恩， 係啦，講另外可能交俾個老婆，如果老婆唔係同我一齊嘅，咁你點搞先？最大嗰樣嘢，你而家完全冇基本冇足夠情報掌握，究竟平壤內部嗰個狀態係點樣？ 冇鬼啊！ 係嘛？有冇鬼咧？如果即係講 冇乜鬼啊，好難 有。點解北韓咁難有揾鬼嘅咧？ 嗱咁講啦，第一佢哋就係嗰種好傳統嘅漢文化性格， 又 係 儒家思想， 儒家啲啊，即係好使到你係即係好好信民嗰啲。咁第二即係你諗下個主體思想，特別係呢一班唔係鬼嗰啲咧，即身邊啲人咧，個個喺北韓真係好似好住，因為佢哋最高級幹部。咁你話會唔會因為即係人係自私嘅？哇！我再出賣佢之後，哎、有機會令到北韓所謂誒變到好似南朝鮮嘅民主，但我點啊？我俾人清算喎，係咪咁多人唔妥我哋？ 唔係嗱，你講呢個問題咧，有一個即係歷史嘅問題咧，即係可以考究一下，我用少時間啦。咁美國佬咧，即係特別 Donald Trump 成日講一樣嘢，就係你中國咧，你同我搞掂唔靚啦，咁就一路都搞唔掂。咁究竟係習近平唔想搞啊，定係還是真係搞唔掂咧？我慢慢睇過咧，真係搞唔掂， 搞唔掂， 真係搞唔掂啊？點解咧？即以前仲话，即系喺个老呢个肥仔个老豆嗰时仲可以有偈倾。老豆死咗之后咧，袁徐嗰边都冇针嘅。 唔系啊，你记住啦，就系金正日嗰班人咧，同中国嗰啲红二代啲都有联系嘅。 系咩？ 金日成都系，因为你留意一下，其实金日成、金正日咧喺佢任内啦。 以前咪有条友喺嗰个咩新义安咗，唔系新义安， 新义州， 周宜昌，新义州，系、哎、有时真系口快快，嗰度起咗个起咗个咩？ 个碑系嘛？ 唔系碑，嗰、那个特别经济区啊！ 啊系啊，俾中国嗰、那个 系啊，嗰阵、啊、时仲有呢啲嘢噶嘛？ 啊！我知唔知再咁样讲落去，又俾人话我哋系咩反犹太、反美国？ 我头先讲 大支难，佢叫我哋支难啊，俾人攞你俾人咁叫啊，系啊，话你支难啊？ 点解？ 我唔知点解，我到一都 系咩？ 系啊， 算啦，系冇所谓啦，呢啲嘢系。 唔系，即系咁样讲啦。另外都可以讲一单嘢，其实我谂紧嘅，其实有啲小似就系当年中苏嗰个珍宝岛冲突咧。嗯，其实苏联好想借佢， 嗰阵时曾经系谂嗰样嘢嘅，以手术切割式嘅行动将中国嘅核设施摧毁。 系 嗱，但系问题系点样咧？中国核设施其实你苏联 唔肯借， 借过嚟噶嘛？ 系借过嚟，同埋有一样，佢摆个位好閪，佢摆晒咩咧？新疆啊，嗰啲咁嘅荒漠地方咧、因为好大成本去揾、所以当时又同埋加上咧，就系佢早爆发冲突之前七年咧，佢、已经所谓宣称研发咗原子弹俾核子武器嘛，咁咪惊咯。咁所以而家问题嚟啦，你美国一路咁样助长佢落去咧，佢已经宣称咩氢弹啊嗰啲咁嘅嘢。如果再唔撤咧，其实即系已经个肿瘤爆出嚟嘅。咁啊，肯定有牺牲嘅呢啲冇办法。但系个问题系，佢唔系影响斋个周边地区，佢系全世界、啊。你谂下，就算你我香港人，冇嘢，隔咁远，辐射云咧，真系假设爆发出嚟。嗱，唔好话我 FF， 因为所有嘢政治就系、是、嗱，你一定要 predict 好多情况。纵使佢冇可能发生，因为一旦发生嘅时候，你个人就腾鸡啊嘛。到时你想亡羊补牢咧，都做唔到。 唔系头先你讲一样嘢，系主要系惊，如果譬如话系即系去到好似我哋呢度咁样，系恐慌啦，系恐慌啦。 唔会恐慌嘅，香港人唔会恐慌。 恐慌， 你每日都系继续口腔奇闻，做夜晚都系继续。我食漏寿司，Facebook 咁样都系咁样。 冇，但系谂紧一样嘢就系你。即係去到出年嘅二月嗰陣時候咧，即係係咪仲好似我哋即係先頭問嗰個問題，就應該去首爾旅行？不過呢個算啦，因為我哋都以前都提過咁。 大家我都去過現場，咁其實韓國人冇乜嘢。 係啊， 慣咗嘛。但係香港人點講冇危嘅意識咯。始終 頭先你講一樣嘢比較得意喎，即係譬如連個總統文在寅都講啦，即係而家嗰個戰爭爆發嘅危機相當之高。咁但係即係你睇喺朝鮮嘅人，亦都係如常地生活。冇乜受到嗰個影響嚇，咁呢個不得不佩服佢哋嗰種即係臨危不亂 嘅。唔係臨危不亂嘅台長，我自己覺得係，因為你由細到大都係咁樣， 無可奈何。 係無可奈何，咁屌都打你咪嚟咯，繼續去尖尖班去逐焗下汗仲好啦，諗呢做咩啫？佢咁諗。 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戰爭嚟嘅。 特別係即係全球化之後，一個戰爭影響後面好多嘢，特別即係難民問題啊，好多呢啲奇哩瓜啦。所以嗱，點解就係啱啱所講佢吉林啊嗰啲，你諗好，如果一旦爆發湧過嚟，要揾啲地方安置，即係咁樣樣就好嗱，類似真係敍利亞咁樣啦。如果真係咁嘅爆發嘅話， 好啊！嗱，有少少時間咧，我哋會真係再講講具體嗰個戰爭爆發嘅前奏，大家可以有啲咩參數可以參考啊？ 有燈神啊？ 燈神啦，燈啦，冇所謂啦。 我唔燈啦，我啲唔燈啦。 嗱，呢個燈一燈啦。 第一樣嘢咧，你睇啲新聞嘅時候咧，你就唔好呃佢報咗之後，咁你就啊，即係去 share 佢。其實你要諗一諗啦。咁有幾個指標你要諗諗，即係究竟呢單新聞係真定假嘅？第一樣嘢咧就係、如果呢個戰爭嘅情況咧，去到真係大家去到 無可挽救啦，已經係即係一定要打。 唔係我唔知道無可挽救，即係去到打個時間會點樣？第一樣嘢你唔需要淨係睇佢哋嗰邊嘅。你看中國邊境的解放軍的部署，這個不難看，不難看的原因就是因為呢，譬如好像上次我們講緊在個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，我們有些朋友旅行呢，事實上真的見到坦克運緊去那邊， 看啲官媒都有放啊，有放啊，特別啲菌臭屎包啊， 你有幾樣東西你會看到的。第一樣東西就是呢，譬如那些血漿啦，醫療 設施啦，甚至一些要為大型的難民涌入而做的一些配套設施啦，這些很易看，因為 可尋的， 因為你講的人數不是少的嘛，你現在不是即可能還要大，即還大規模過羅興亞那 些情況。 羅興亞其實如果對比回北韓的話，我覺得小無見大無， 是啊，在個邊境上如果我想就算普通的旅行都 會見到的，譬如在東北那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人 需不需要再去轉東北，我未去過， 不是不緊要的，你 看看 到二月那時候去 看 看，你在那邊其實你會看到的，如果看不到美國佬都會監，美國佬都會在個衛星上監視， 一定的啦， 這個是其一。第二樣嘢就是剛才我們說日本，理論上日本對於北韓的情報都不會差太近，因為那個牽涉他自己本身的國家安全，所以剛才講緊嗰個日本嘅傳媒嘅報道咧，你要相應睇睇日本政府本身自己嗰、那個政策有冇配合？譬如佢嘅自衛隊會唔會出現警呢、這個戒備嘅狀態？咁呢個我完全唔知啦，因為我都唔知道日本嗰、那個，譬如佢哋真係有外來嘅威脅嗰陣時，那個實際嗰個 operation 係點樣？ 咪留意下九州同埋港島那邊，因為比較近日本，比較近朝鮮。 朝鮮嘛，那些地方不是還有北海道啦？ 其實整個日本都近的啦。 不是，你講緊係喺應該係西邊嗰邊， 西邊北海道啦。 東邊那邊可能就即係冇咁。 東邊我比較偏安啲咯。 係啦，即係西邊那邊有冇一些相應的措施咯？如果真的打，就一定會有嘅呢啲。 特別是如果真的去撤橋啦，假設性日本要撤橋咧，我呢度可以有個有即係我諗諗法。 唔係，如果你日本如果有啲咩異動咧，其實我哋香港我哋知嘅， 知 啊，因為好多 香港人， 即係香港人喺嗰邊啊嘛，所以呢個又係呢個第二樣嘢啦。咁你話北南韓嗰邊會點咧？啊，反而呢個我覺得就即係可能係咁多個國家之中最如常嗰個國家嚟。 佢有， 即系可能系 眼镜跌埋啫。 最前应该就系、是、最好似过平日子咁样嘅。 系 啊，你去过你知啊。其实南韩嘅军队个戒备嘅状态会点样嘅？即系如果真系打上嚟会点样嘅？ 嗱咁讲啦，板门店一定有噶啦、 嗯。 上次我去过呢个江华岛，你都见外景都见到，就系有啲南韩驻军喺度啦。咁、 嗯。 都是有些邊境哨咁樣咯，同埋 但係佢唔會將啲軍都出曬嚟噶嘛，即係 唔會縮噶。嗱，佢係咁樣嘅，我去到嗰次江華島咧，就是、我企住喺嗰個瞭望塔最頂，咁啊展望台嗰度，望到對面就係北韓，咁其實咧下面有啲軍事設施咧，咁好撲街嘅，咁啊佢冇英文啲提示俾你唔影得，因為佢冇乜外國人去啊嘛，咁好彩我 friend 提我話咧呢個指住話唔好影下面啲軍事設施，咁、我一望落去，哇！咁多呢啲嘢。原來佢有啲嘢咧，啲炮塔係擁咗喺度咧，係收到好埋。但你望到有啲嘢喺度，即係你對住北韓，咁佢一係應對。如果假設搞過嚟咯，即刻要還拖，即係頂多一陣還一陣。甚至乎佢哋嗰個成個瞭望台咧，下面有幾層咧，我哋入唔到去，係俾軍方去專用。咁 唔係，但係我問你想問一樣，其實以你所知咧，首爾有冇一個疏散嘅準備？ 有，其實好簡單，你喺地鐵站已經見到佢哋所有地鐵站都有好全面嘅啲防毒面具。咁亦都講到明就係地鐵站就係一旦發生大型災難啦，唔講可能軍事嗰啲，都可以俾到佢當地國民啦，甚至其他人都落去避難。咁見到青瓦台最簡單啦。有個北岳山喺後面，佢就係要防住係即係朝鮮嗰邊有啲咩事搞過嚟，因為佢有一山個底啊，即係你望落去就知道你喺 光化門嗰度望落去，一見到青瓦台後面就係一堆高山。 即係嗰度走佬嘅嗰度。 嗰度可以係有個秘密通道俾佢走咯。據聞啊，因為青瓦台就可以開放參觀嘅，我都好想去睇下。 係啦，嚇！咁我反而覺得睇南韓就嗰個意義不大嘅。 咪南韓全國都有做好多呢啲防， 因為佢一路做開嘅嘛。 係有呢個意識，就日本人咁由細到大都對你灌輸，就係有地震要點樣做。咁，所以佢可以減低傷亡率㗎嘛。甚至乎你去到啲小，即係比較似一啲城市，大邱啊、釜山啊、江州，佢好啲鐵路又好咩，全部係有曬呢啲嘢準備。因為佢就係隨時一個國家係永遠都係處於一個戰爭狀態，佢冇鬆懈過。佢唔似某啲人，好似你話中國咁樣，你過咗咁多年啦，你睇啲後生同啲老一輩都完全兩個世界嚟。 咁至於美國咧，亦都唔難睇嘅，因為美國嘅軍隊嘅動員咧，我諗都相當之高透明度噶啦。除非你話用特種部隊嘅啫嚇， 薩拉登咁咯。 咁你又特種部，我知嗱。如果係咁咧，就真係拍戲啦，真係。大家可能諗日本可能嗰個講話就係咧，那個斬殺行動係派一隊即係精鋭嘅美國特種部隊走入去呢個平壤，阿肥仔住嗰度，嗰晚懟冧咗佢，仲甩埋條屍走埋添，係嘛？我真 係 唔信啊！ 唔得啦，你對拉登同對佢兩回事啊！ 我真係唔信啊，真係 冇可能啊呢啲。但係即係咁講咯，佢放得風出嚟，其實肥仔都驚。而家肥仔一見到呢啲嘢，好驚，因為佢一隔日見到，哇！啲獨裁者 唔係我諗啊，肥仔係晚飯噩夢嘅，我諗佢係發緊噩夢， 瞓唔到㗎，瞓唔到㗎。你諗下，你俾我哋啲常人聽到呢啲人要懟冧你都驚啦。何況佢仲有即係近期上次佢 show 張相嘅卡達菲啦、穆罕默德、阿卜杜拉沙拉， 全部死 Q 曬啊嘛！ 温亞里啦，跟住仲有一個阿穆巴拉克啊。如果見到張相咧，你 send 俾佢咧，如果你一就 Facebook 嘅價錢，佢一見到咧，應該係即時瀨尿，因為真係好恐怖。嗰四個完全都收曬皮 啦！嗱，呢個我哋個人嘅即係天眼行空嘅估計嚟啫，想像啫。咁但係咧，美國嗰邊咧，你要睇咩咧？其一個睇關島嗰棟，即係關島嗰邊啊，嗰啲美軍嘅動員，因為嗰度其實見到好多轟炸機噶啦，即係如果又飛嚟飛去啊咁樣，就即係開始瀨尿啊。但係問題就係 都留意下駐日美軍嗰啲動向，都要睇睇。 呢個當然啦，係咪沖繩島啊？ 沖繩島啦， 沖繩島啦，嚇嚇。因為那邊是上到去炸的嘛， 上到去嘛，咁甚至乎即 係，但問題就是你地面的動員是怎樣呢？喂，而家完全係冇聲氣嘛。 唔係美國個戰爭向來得一句嘅，先炸再地面部隊行。 同意，但係你後面那班不可以到其時炸完先動員噶嘛。係嘛？ 咁我自己本身板門店有一班嘅，即係唔多嘅啦，不過 幾萬啫嗰度， 唔多。 唔係，所以你咪頭先睇嗰啲，我哋綜合曬，你咪綜合曬咁去睇咯。咁呢啲你平時睇新聞，你都會 search 到噶。咁你睇咗先，你先係，喂，係咪真係泥料先？因為一泥料咧，即係好簡單，關島嗰邊會喐嘅，沖繩島嗰邊會喐嘅，係咪啊？同埋成個美軍嘅調動都會喐噶嘛。咁你而家。即係講緊話嗰三隻航空母艦戰鬥群夠唔夠咧？咁我又講俾你聽，係唔夠嘅。 喂，最後我講埋一句啊！我琴日睇咗個好搞笑嘅笑話，有條友喺個論壇度唔知講咩，早知係重睇六方會談冇事咯。跟住心諗，你瞓醒未啊？喂，大佬，六方會談十幾年前已經冇嚟過啦，係嘛？即係一人太得意真係，香港人聽好搞笑。有一個又話咩咧？佢話。之前國泰巴客機咧就疑似 見到嗰只飛彈， 跟住咧啲講咩話？啲話，唉，屌！如果擊落咗呢個客機，今次玩完啦！我真係頂唔順問嘅，你瞓醒未 啊？好啊，咁啊，即係2017年咧就好快過去啦。咁我哋相信咧下兩個禮拜，我哋都要做一做一度。 咁快啊，年尾啦， 十月尾啦，十月中啦，而家。 不，其實有冇諗過即係有人今日有人問過我嘅，有冇諗住一周搞現場版嘅？有冇諗過？ 有人嚟咩？ 有人問， 有人嚟咩？我唔係唔想搞，不過有人嚟咩？我唔知道。冇，如果真係有興趣，我會搞嘅。 可以啊， 但要睇個反應點樣啦，睇個反應點啦。即係年尾，我諗就太敏啦啊！ 聖誕節搞都得嘅，其實 聖誕節搞啊，聖誕節就係 搞大食會咯， 搞大食會， 搞個 下個禮拜諗咯，下禮拜諗咯，下禮拜同大家講講係嘛？好啊，我今日講咧，我哋。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